里的铁婆说还能抱得紧，那抱得紧也是很短，谁的地那抱得快，一起飞在的都把你抱得陪我在 Yeah.

静静的，静静的看一段云的舞蹈，那些有荧光色白云的地方把我留在这里，那些有荧光色白云的地方让我想起了你。

小手儿撑在小桥上，然后他说，哭他

自心上哼唱。为什么天黑？为什么有人会流眼泪？纷纷的白雪，即使在春节，融化也无法拒绝。只能是这样，所以人才会有情伤。停留

会我奉陪，把酒醉，把剑掉对，要和美和你一起飞。 城市喧嚣的霓虹。